小巷放鞭炮， 多热闹！ 柳一般的眉呀，蛇一般的腰呀，小姐她满街跑。新年说声恭喜你，祝你今年好运气，金银财宝一定来。插秧的人们要忘却老疲劳，今年收成比去年好。 立得高， 新年的歌儿大家一起唱啊，家家都安详，风调雨顺，来国泰民安，呀春回大地满庭芳，大家齐唱幸福年，祈求天赐从人愿，富贵花开冬正年，喜气满街前。再说一声恭喜你，祝你年年好运气，财源滚滚好丰收， 歌舞升平在今朝啊，今年一定收成好，新年歌儿大家唱啊，你我都说新年好。 说是恭喜你，万事都如意，今天年初一春光特别好，小巷放鞭炮， 多热闹！ 柳一般的眉呀，蛇一般的腰呀，小姐她满街跑。 新年说声恭喜你，祝你今年好运气，金银财宝一定来。 插秧的人们要忘却老疲劳，今年收成比去年好。 立得高， 新年的歌儿大家一起唱啊，家 风调雨顺，来国泰民安，呀春回大地满庭芳， 大家齐唱幸福年，祈求天赐从人愿，富贵花开冬正年，喜气满街前。 再说一声恭喜你，祝你年年好运气，财源滚滚好。 有情人永远two by two。